上所有的感受，奔上生命的节奏，奔上你我之间承诺，有哭有泪。 希望大家再用热烈的掌声去多谢我一班很出色的 dancers。 哇哇耶哇哦 OK thank you， 有没有休息一下先？ Thank you， 打造热烈掌声多谢他们， thank you。 好出色，好出色。咁喺个演唱会里边咧，只可以开得成咧，其实要多咗好多朋友。今晚咧，我重点介绍四个单位。第一个单位咧就系今次我哋嘅主办机构耀永娱乐有限公司嘅张耀永先生，多谢你，张先生。另外第二个单位咧就系我经理人公司，亦都系我经理人，亦都系今次有份主办嘅机构小美工作室嘅小美。同埋我小美工作室所有的工作人员，恭喜，多谢他们 ，thank you。第三个单位咧就是大会独家赞助 Pepsi。哇，哦，好酷啊！仲有第四个单位啦，系咪？第四个单位咧，我一定要喺呢度咧，特别多谢嘅。佢就係今次我哋大會指定嘅信用卡 Citibank。在我身后边的呢就是七岁时候的我，当时很多朋友都赞我有一对很大的兜风耳的，还有一对会讲说话的蒙住眼，像不像我啊？其实呢七岁的时候呢没有想过会成为一个歌手，站在舞台上唱歌和表演给大家看，但是到现在长大了的时候，一定要多谢的当然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歌手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一声多谢先，多谢。除了你们支持之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因为有你们的爱的呼唤。